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以下节目内容只反映主持人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希望大家追踪订阅 Like Share 科金，支持我们这些小台，希望所有的主持人能够得到你们的鼓励，少少都不紧要的，真的当鼓励大家可以不要蚀搭车啊，有杯奶茶饮下啦，希望大家支持啦，咁我哋会做得更加好，尤其我因为其实真係做得麻麻地。我今日讲个故仔其实都相当感动下嘅。女人翁，主人翁叫静子。佢生得个样由细到大都俾人笑，因为佢唔靓肥有啲丑添。但静子永远都活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无是处在外形上高，所以没想过拍拖，也都没想过喜欢人。他很喜欢看电影，当然啦，他有个偶像叫秀哥。他由二十几岁开始从事看护，一路做一路做，今年已经55岁了。他之前去见过修哥，因为修哥是一个很红很红的男演员，他为了见他所谓追星族，成日在课余时间放工时下间，他真的用啤梨啤，卒之有一次埋到修哥身，问下修哥点啊，你喜欢吃乜嘢，我买啲俾你。修哥望住佢喺度笑，跟住佢买咗啲嘢俾修哥，修哥欣然咁接受咗，一啲大明星嘅架子都冇。然后修哥问佢：你叫咩名啊？我话：我叫静子啊，不过你唔会记得噶啦，系咪啊？我生得咁丑样，唔系啊，好老实啊，你个样老实，唔好呃我啦，会令人好伤心噶。咩叫老实啊？即系唔靓嘅代名词咯。呢啲我有自知之明。静子心谂，冇几耐转工嘅关系，再冇办法做到 Kelly Fair 啦。咁但系咁嘅情形，应该叫特约演员啦，可能好听啲。咁又过咗十几廿年，直到而家，静子都55岁啦。阿修哥已经退出咗影坛噶啦。今日行过，原来修哥有段广告登咗出嚟，佢请一个看护，好开心，可能有机会又见到修哥咯。其实修哥退出咗影坛都十几年啦，今年都85岁，大我30年，但系追星中意佢心始终都冇变。佢真系认真见到佢个仔，佢仔喺度笑。唔同以前㗎啦，修哥呢有少少老人痴呆症，好容易发脾气。如果呢你肯嚟到留宿照顾佢嘅24个钟嘅睇住佢放假就我自己返嚟睇佢啦。咁呢人工会高啲。如果呢你淨係諗住呢淨係睇日头呢，咁我哋只能够 俾到呢个数你，你又点？好开心，静子即刻退咗租，我24小时都嚟，因为佢一个忠实影迷，佢好了解阿秀哥所有嘅日常嗜好，佢嘅心目中嘅英雄偶像。见到秀哥喺张床上高，你多啲睇佢啦，俾晒佢病历睇嗰样嘢。唔知点解见到秀哥好似好邋遢咁，静子同佢梳洗好，剃干净咗个须，学过做看护嘅人，尤其喺老人院，同佢剪咗个好靓嘅头发，攞个镜俾佢照，收哥目无表情，但系回头望一望静子嘅时候，笑咗出嚟，静子好开心，搭住佢，以后咧，我想办法打扮得你靓啲，你知你几有型噶啦。静子每一日服侍收哥，同佢冲凉、抹身、坐轮椅推佢出去行下，亦都同佢讲故仔。有阵时收哥会答佢，有阵时冇答佢，有阵时答咗转头唔记得。呢啲咁嘅心理，静子预咗，因为佢知道一个老人痴呆症嘅人。是会有这些这样的表现。今天静子放假出去买了一顶帽。那顶帽是以前他最喜欢看的收歌电影里面一个道具。那时收歌戴着顶帽很有型，他买了回去然后送给收歌。收歌戴着顶帽好像他一年轻了40年一样，回复回他最光辉的时候。静子望着他，是不是很有型啊？跟住收哥喺度笑，笑得好灿烂，唔知点解。由呢一开始，收哥个人唔同咗，好多嘢佢会记得，尤其讲翻佢原拍戏嘅点滴，同我相处已经冇再发脾气啦，亦都冇再唔知点样照顾自己，佢慢慢。可以拿支筆出來寫字，靜子很開心，他希望能夠照顧到收哥最後尾這幾年，希望有幾年。收哥一個人住一間房很大，張床很大，靜子想對得他好一點，對得他多一點，他直接搬進去這間房住，甚至同阿修哥瞓同一张床，一张被，佢俾佢嘅温暖阿修哥。修哥夜晚好似变翻个瘦仔咁，好鍾意揽住佢瞓。当然啦，85岁咯，唔会做到啲乜嘢，但係静子亦都唔期望两个会发生啲咩事。好似老人痴呆症係冇发生一样。修哥今日生日，佢仔翻嚟，暗暗沉沉，突然间收哥又变翻一个重度病患者一样，好似个脑里边生咗个掣，啵啵声，停晒所有功能，你讲乜嘢佢完全听唔到，唔记得，神情呆滞。到佢哋离开咗嘅时候，我攞咗个蛋糕出嚟同阿收哥庆祝，收哥喺度笑。哦，我开关着翻，冇跳 feel。收哥喺度笑，吹咗蜡烛，食咗件蛋糕，然后同阿静子讲：可能我爱上咗你，唔知点解，我觉得我冇办法离开你。静子笑得更灿烂，揽住阿收哥，好开心。今晚。静子铺晒床，瞓喺收哥隔篱，揽住佢喺度瞓，用佢嘅体温去温暖一个85岁嘅病人。突然间，间屋开灯，收哥个仔翻嚟，见到咁嘅情况，佢以为我同阿收哥有啲咩事发生，即时 嘈起上嚟，然后将我炒咗。我离开咗之后，好伤心。每日喺收哥嘅医院路上，希望见到佢，但系冇再见到佢上呢间医院，唔知转咗喺边度。我又唔方便走过佢门口问，隔咗两个月，报纸、电视、电台公布咗收哥嘅死讯，静子好难过。佢自己做咗张相，摆咗喺佢自己嘅神位嗰度。佢觉得佢嫁咗俾收哥噶啦，系佢真系嫁咗俾收哥。顺丰速递嚟咗一件包裹，佢拆开咗，望到里边系一封信。呢封信系收哥仔写俾佢。佢话对唔住啊，静子小姐，我误会咗你哋。我唔知道我爸爸咧个脑退化症咧，同你一齐嘅时候咧，佢好咗好多。呢封系佢交低嘅，佢写咗封信留咗俾我，算系佢嘅遗书。剩低嘅佢有八箱嘢，叫我寄俾你。吓，到时你收咗之后，你自己认为点处理点处理啦。多谢你喺我爸爸最后尾呢段日子里面照顾佢。我拆过第一箱，跟住第二箱、第三箱、第四箱、第五箱、第六箱、第七箱、第八箱，就搬咗去静子屋企，开咗佢。原来系阿收哥咁多年拍戏嘅影片、海报、佢嘅戏服、佢嘅剧本，全部就喺晒呢八箱嘢度。静子攞起顶帽，系送俾收哥嘅顶帽，喺度喊，喺度喊，因为佢真真正正拥有成个收哥85年嘅人生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